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75集《新神王潜力无限》上。 肯定考虑好了。 程俊不等他回答，只低喃道，嘴角勾起，压低的声线是他惯有的懒散，又莫名带了一丝低哑。车厢内空气稀薄又干燥，情染无感似乎比以往好了无数倍，清楚地感觉到扣在他腰间的手，隐约能够感觉到热度。程俊近距离地凝视他，一双眼睛又黑又亮，温柔又认真，像是映着雪。秦冉动了动左手，他按住他左手的手没有太用力，稍微一翻转就能挣脱。秦冉没说话，只是反手抓住他的手，像是回应。程俊低眸，一双青眸看向秦冉，他没有打算他现在能有什么回应，真是要命啊。程俊低了头。停栏，程老爷子跟程温如挑了个秦冉不上课的时间看秦冉。秦冉去找同学了，两人也不急，就坐在沙发上。程温如靠着沙发低头玩手机，程老爷子就站在一边询问程木最近秦冉的情况。程木正在厨房泡茶，回答得很细致。 秦小姐一直都在学习，基本上12点后睡觉。 顿了顿又开口道， 吃饭都会看书。 一听，程老爷子担忧地拧眉叹气， 他怎么这么刻苦。 程管家看着程老爷子，想起了还在云城时的秦冉。他顿了一下，还是没有告诉老爷子实情。秦冉那时候除了打游戏就是不务实事，没事还会帮前队他们追踪一下案件。听程木口中这么努力的秦冉，程管家觉得有点玄幻。秦小姐又要干嘛？他正想着，玄关处传来声音，程管家一抬头就看到秦冉跟程俊二人。程俊懒洋洋地换鞋，散漫地跟程老爷子打了个招呼。程老爷子没有理会他，而是伸手理了理衣襟，看向秦冉，那张严肃的脸缓了下来。 啊，最近学习累不累啊？下个星期想不想出去玩啊？啊，文如，你喜欢有年代感的地方，灵省有个园林刚开发出来。 秦冉取下脖子上的围巾，随手放到手边的沙发上。他算了算时间，歉意地看向程老爷子。短期内可能去不了，等我忙完。京大实验室考核在即，徐校长跟宋绿婷都这么注重，他也不能松散，需要准备很多东西。 好。 程老爷子遗憾地点头，准备过段时间再来找秦冉玩。程温如弯腰拿起水杯看向秦冉，笑道， 别理我吧，你们院长有没有给你准备报明年三月份的京大实验室的考核？ 哎呀，大小姐，你怎么现在就跟秦小姐说这个？ 程管家一笑，他看向程温如说， 秦小姐现在才刚进大一，你别给她这么多压力。 当年程温如被普通考核考疯了的事儿，程管家一直记着呢。现场吵吵闹闹的，程俊指尖解开风衣的扣子看向秦冉， 你上楼看书。 秦冉就礼貌地跟一行人打了招呼，拿了手机上楼看书看视频。等他的背影消失，程老爷子才坐好，接过程木从厨房倒过来的茶，听着程温如的话，程老爷子略显浑浊的眼睛眯着。他跟程温如等人不一样，知道周山当初跟 A 大争秦冉是冲着资源去的。 秦冉那个资质，进实验室只是早晚的问题。程老爷子捧着茶，瞥程管家一眼。 研究院不是才出了一个大二京大学生吗？我们得提早准备。 程管家想， 谁前几天说的周校长过两年让秦小姐进研究院呢？这会儿话头就变了。老爷子滤镜有点厚啊。 程老爷子说完，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茶，这才看向程俊，脸依旧板着。 怎么一直不回家呀？ 没事情。 程俊脱下外套，坐到程老爷子对面，靠着沙发，眸色浅淡。若是平日，他肯定是不会解释的。今天似乎心情不错，还细细地跟程老爷子解释了一句。 程家现在肯定很多人找我，我回去不方便。 至于为什么不方便，程俊没有继续往下说，程老爷子却意会出来。因为 C12 堂主的事儿，程俊在程家名声大噪，他一回去，程家找他的人多，拥护他的人会更多，所以他说不方便。他把茶杯放下，抿唇看向程俊，眸子里浮起了浅浅一层晕色。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冉冉过几年肯定是要进研究院的，研究院早就不是纯粹的研究院了，多方势力混淆，研究成果被夺又被赶出研究院的不止一个两个，那是徐家的地方，没人会听你程家三少的话，到时候你能唬得住？ 程俊头往后仰了仰，闻言轻笑，有些气定神闲地说道， 不劳费心。 程老爷子腹诽， 真想抽他。 临近晚饭，程老爷子跟程温如在这边蹭完晚饭，程老爷子又跟秦冉约好了下次再一起出去玩，才跟程温如一起回去。身后程俊看着程老爷子跟程温如的背影，好半晌他拿出手机漫不经心地把玩着，手机屏幕亮着，若是秦冉此时在他身侧，一定能够发现他手机页面停留着的地方是129的官方网站。 C 市今天5:30节目组又提前收工，节目组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景文过来抱着秦玲狠狠亲了一口。 你们姐弟俩果然是个大宝贝。 这才松开秦玲，心情愉悦地往楼上走。回到房间，景文敷了个面膜，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接起来，是他认识的一个圈内策划。 您找我有事？ 景文坐在电脑边的椅子上，把手机开了外音，策划跟他打了个招呼，才说了正事儿。 啊，景雨后，你认识田潇潇吧？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。 策划主题曲还没有敲定，最近田潇潇上了热搜，他主页的纯音乐被圈内人发现了，策划看中了这个音乐做主题曲，想要买下版权，稍加修改就能做他新电影的宣传曲了。主要是田潇潇是一个新人，也不是什么歌手，买下版权不需要花多少钱，不用多花钱又能买下符合电影的主题曲，对于一个剧组来说最好不过。但是田潇潇那边一直没有回应，他看到景文跟田潇潇互关，就直接联系了景文。策划跟景文只合作过一次，算是圈内比较有名气的，景文也想给田潇潇搭个线，敷完面膜就去找田潇潇说这件事。田潇潇对景文、秦修成等前辈一向尊敬，若是早些天景文找他，他可能就会把版权卖了， 但经过妍希的提醒， 简影浩，这个纯音乐我不卖版权。 严潇潇抱歉地看着景文，身后温姐用眼神示意田潇潇答应，眼睛都快抽风了。景文没有想到田潇潇不卖，他愣了一下，倒也尊重田潇潇的决定，跟田潇潇又说了几句话之后才离开。等景文走后，温姐才看向田潇潇， 你是傻的吗？先前十万就算了，现在五十万你也不卖，而且还是圈内制片人的电影，虽然是个文艺片，但卖出去对你之后也有不小的帮助啊。 他还在劝说， 这段纯音乐然然有帮我修改过，而且炎天王也不建议我卖掉。 田潇潇懒懒地抬头咬了一口苹果，听到秦冉跟妍希的名字，温姐一顿，立马改口， 那就不卖了。 顿了顿，温姐又坐在椅子上看着吃苹果的田潇潇， 为什么炎天王会管你纯音乐的事儿？ 温姐低眸思索秦冉跟妍希之间的关系，似乎有一条线出来，但太匪夷所思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